万芳的很多很多歌曲呢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唱的，所以让人觉得他就是歌曲里面的主角。我想他唱的时候呢应该也是把自己给融入进去了，因为唱歌的时候呢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够有感染力去感染别人。而在00年的新人当中，林凡浑然天成的歌声和演唱功力同样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来分享一下这首林凡的《都是他》。 当 Starbucks 打烊了，您不是累了想回家，怎么还等他？我已经手机关了吧，他不会再打来了，你却说想再待一下。冰咖啡留给他，你的体贴不是办法，而是两人的。气都害怕，感情不要也罢，你说都是他让你苦苦牵挂，当成一个笑话。你生气你委屈你泪在花，却还是放不下，疼得很伟大，别再为了他让你心乱如麻，像黑色的看上电铁门拉下，别哭了别等了，爱要学会潇洒。冰咖啡留给他，你的体贴不是办法，爱是两人。都害怕，感情不要也罢，你说都是他让你苦苦牵挂，当成一个笑话。你生气你委屈你泪在花，却还是放不下，疼得很伟大，别再为了他让你心甘如麻，上电铁门拉下，别哭了别等了，爱要学会潇洒。你说都是他让你苦苦牵挂，当成一个笑话。你生气你委屈你泪在花，却还是放不下，疼得很伟大，别再为了他让你心甘如麻，像黑色的花，陪着你看上电铁门拉下，别哭了别等了，爱要学会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

心不再流不流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 不要想看老歌的魅力，这首歌到现在来听呢还是非常的经典。这是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接下来分享一下黄磊。很多人都很喜欢没有当爸爸没有发福之前的黄磊，因为从那个时期的大男孩身上呢，总有一丝跟这个浮躁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安静的气质。当然现在呢已经不能叫他大男孩了，因为他都已经结婚做爸爸了，而他接的角色也从文艺青年转变到了一个小男人的形象。来分享一下他曾经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拉拉歌。我是苏宝，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我不是别人说的那种潇洒的男子汉，也可能没有繁华的都市迷人的温柔心肠。我也许怀疑世间的是非对错的各有一半，但至少我还拥有抵挡诱惑的铁石心肠。那花开花谢生老病死，生命是一个模样，而朋友开口总是要承诺，不能太吊儿郎当。而春风秋雨一年四季，谁不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在速度越来越快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一样经常会碰到一些让人生气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可以让你快速的平息愤怒的一个方法，你也可以试试看。首先呢，说话的语速降低1/3，音量要降低1/3。其次，如果你旁边你的办公室桌边上有养绿色的小植物的话呢，可以看看它。当然最好最有效果的还是马上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 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我不能呼吸。我需要多一点勇气，毕竟真心难以忘记，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别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别离的苦苦在回忆里还有甜蜜。我慢慢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更清晰，我紧紧呼吸，呼吸着冰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有过温柔 竟然是我最常想起的表情。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曲目，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呼吸》。这个小节继续点听到同样有一把好嗓子的萧亚轩，《下一次恋爱》。 关于恨，自从他远去。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手机绝对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在上班的时候呢，老板的电话可以让你瞬间就忙起来，忙前忙后，而下班的时候呢，客户的催魂夺命扣会让你非常的崩溃，想要逃离这种生活，但是这一切呢都把我们拉得越来越近，而且近到呢已经失去了小小的手机就可以让你心静如焚。 你打开一扇窗，我看见窗外的希望，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渴望。你点了一盏灯，我看 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伤心的街，怎么忘记你回过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 这是来自林忆莲的作品，叫做《远走高飞》，这是每一个上班族的梦想。从中国人的传统的审美观点来看呢，拥有一双会放电的大眼睛才算得上是美女。林忆莲她没有水灵灵的大眼睛，但是依然那么耀眼，她的韵味呢是双眼皮没有办法代替的。而且我觉得她可以说是在小眼睛单眼皮的女生当中呢，算的是第一个代表人物。刚听到林忆莲《远走高飞》，最后带你分享到这个很有故事性的歌曲，陈升带来的《六月》。 六月在夏天之前的心情，总是偶尔竟然有点雨，来得快又去得急，少女忧愁的情怀。你猜猜六月单纯的心中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忘不了那个男孩和他满载的胡渣。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上你有些难过，是晴天，是雨天。 躲在他的怀里哭。